其实我一说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弦乐的柔板，其实你们所想到的是不是就是耳边的这一首呢？弦乐的柔板来自于巴伯的这一首。巴伯的这首作品非常非常短小，其实只有67小节，但是却让巴伯名扬世界。1938年，他是由托斯卡尼尼亲自指挥的，是在那个时候来首演。这个作品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它的原因呢，不仅仅是伟大的指挥家参与了演出，而且还因为托斯卡尼尼通常很少接纳现代的作品。这部作品在1937年罗马创作的弦乐四重奏的柔板乐章，第二年呢就得以改编为弦乐管弦乐曲。那在和声的伴奏下，第一小提琴奏出的是这种淳朴而简洁的主题。那我们所听到的，其实在曲中所感受的是安宁、幽静，还有朴素无华。 们说，既然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已经放出了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春，能不能把下的一个乐章也带来呢？确实今天外面有点热，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维瓦尔第他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下的第三乐章。那今天所来聆听的全部都是弦乐的音乐。说到要聆听的弦乐作品，我想很多人也都在盼望了，就是贝多芬的这首 F 大调的小提琴奏鸣曲春。其实在弦乐作品当中我也很偏爱这一首，因为的确春的出现让人有阳光灿烂的感觉，尤其贝多芬他的这首春。耳边听到的音乐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熟悉，但是呢，说到布鲁赫，他的代表作其实就有耳边的这一首，就是苏格兰幻想曲。 布鲁赫又是一位出生在莱茵河畔的德国作曲家，1838年出生，所以呢他的一些作品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的喜欢。的确布鲁赫有着非常多的名号，比如说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曾先后被剑桥大学、柏林大学授予名誉博士，而且呢还是布雷斯劳还有柏林两地的音乐指导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主任。像这样的作曲家，除了耳边我们听到的苏格兰幻想曲，还有他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很多作品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其实都非常伟大，但在我们的听觉库里面好像并不是很重要。但是今天我特别推荐耳边的这一首布鲁赫苏格兰幻想曲。以小提琴为主角的作品形式其实非常多，除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像这样的小提琴协奏曲，另外还有弦乐四重奏，还有弦乐队，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以弦乐为主的。那尤其像我们所听到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些音乐就尤其是这样。那耳边所听到的呢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形式，就是双小提琴协奏曲，这是来自于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巴赫这首在300多年前写的这首双小提琴的作品，在目前呢仍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知名度也是最高的双小提琴的曲目，巴洛克对位法技巧音乐的代表作。它也是后世的双小提琴协奏曲的大家的一个榜样吧。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还会为你推荐双小提琴协奏曲，是来自于维尼亚夫斯基的，另外还会有法雅的西班牙舞曲，很多小提琴为主角的音乐。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欢迎你继续回来。 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到白天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气温上升速度较快，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天气闷热且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请大家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今天的主角其实是小提琴，那说到小提琴呢，当然不能不听的就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巨匠帕格尼尼，他真的是具有那种魔鬼的琴艺，他为小提琴技艺的发展和提高都做出了无可估量的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他的24首随想曲，是帕格尼尼一生当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的曲目。那今天呢，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小提琴音乐，当然也是以这一首为第一段，也是下半时段第一段送到各位好朋友的耳边的。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是法雅特的西班牙舞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个是我上半时段所提到的维尼亚夫他的双小提琴随想练习曲。说到维尼亚夫斯基呢，其实也是刚才我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帕格尼尼他的作品。帕格尼尼呢，当时也是被称为有着魔鬼一样的技巧。那维尼亚夫斯基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称号，他是怎么样呢？说了，他是发明了演奏小提琴独特的持弓法，这是被称为维尼亚夫斯基持弓法，有时呢也是被称为俄罗斯持弓法。维尼亚夫斯基他教学生运用这种持弓法，能够轻松地演奏魔鬼的跳弓，所以呢他也是和魔鬼这个词有所联系的另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也是作曲家。一段又一段的，而且很短小的，充满了炫技色彩的小提琴作品之后，现在为你带来的是柴可夫斯基他的降 B 小调忧郁的小夜曲。那也是舒缓一下小提琴它的唯美，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大于它的技巧。Thank you. 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小提琴为主角的小提琴的音乐，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种类。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经典，当然了之后继续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这里我们再来见吧。 在长夜里。